街角的咖啡，交换着心情和恋爱。有过几次感情好与坏，最后还是会坐在这里，说一说苦恼，说一说悲哀，只有他陪我，没有谁。也许那 其实很能够反映一个人目前的状态，就像我放的歌，我们的歌曲库里呢翻来覆去的放的也就这些歌，但是我每次放你每次听，因为心情不一样，所以你的感受也不会一样，所以呢还是不会听腻。而在顺子之后呢，我们要继续分享到是我经常放的一首歌，这是来自杨乃文，名字叫做《星星堆满天》。 心里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尽管娱乐圈当中一直在有新人出现，但是我们还是忘不了这些老歌手。这是来自郑秀文，叫做《多得他》。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呢？70后可能会说，嗯，这是王菲唱过的《多得他》，而80后的会说这是曹格的《Superwoman》。听听看，不同的编曲，不同版本的味道。这是来自曹格带来的《Superwoman》。 Early in the morning, I prepare for set your table. 一夜都没睡，但我真如此清醒，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，

说过的幸福，我曾压抑，后悔没让你了解我有多爱你。 技巧虽然用的不多，但是对节奏的把握已经让大家看到他展示出来的实力。这是来自张靓颖，《这该死的爱》。在读小学的时候呢，总是觉得9点钟就要睡觉，12点钟是很晚很晚的时间，而现在通常是熬到晚上12点还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你是不是也开始慢慢的习惯度过美妙的夜晚，享受夜晚的美好呢？凌晨3点钟送给你。 现在是凌晨3点钟，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，突然空虚的夜，暂时把心放空。你晾的床单忘了收，被烫的衬衫有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雨。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, 是怪那一刻话说的太重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,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3点钟。

想真的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会安静的离去。